的伤口铺上了彩虹。瞬间你把我的包裹耐心呵护，要哭出温柔。特别想你带我离开，与你真爱强度无言的地带，满天的星光将愿望全都变了出来。特别想你带我离开，远远离开，擦掉每一方不安，闭上眼感觉这个世界爱依然存在。 别让哈巴紧牵我手，我们一起奔向外太空，从黑洞进到这地球，多自由。我面向阿凡达捍卫你许下的那个梦，千里波浪的星球，用心奔跑的快乐。 特别想你带我离开，远离尘埃，找个无言的地带，满天的星光将愿望全都变出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擦掉每一道不安，闭上眼感觉这个世界爱依然存在。 健忘的还执着些什么？ When you're down, down, down, When you're down, down, down, When you're down, down, down, Don't give up。 时间是诚实的，回过头才晓得，当你真的懂了，写那些挫折。 Hell is gone, gone, gone, Hell is gone, gone, gone, Hell is gone, gone, gone, 散散散。 My dear you

什么？我的心，那爱情的绮丽，总是在孤单里，再把我的最好的爱给你。 谢谢你如此温柔，忍着笑容的灯火，只温暖而不打扰我的寒冬。还没决定往哪走，才所以不能答应你陪我，怕你会变成我，不会把你种在我心中。是某天会终于再次长出一个梦， 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却不等到黎明，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 三，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2月22号，星期三，农历正月26。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6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度。廊坊多云转晴，7度到-4度。首都北京阴转晴，9度到-3度。今临天津多云转晴，5度到-4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吃素的话，要怎样吃才能够更健康呢？来说一下，比如说食物的种类一定要多样化。

来自于歌手严爵，他的音乐创作没有特定框架来束，不属于任何的门派，走一条华语流行乐坛新兴人类的道路。有趣的就是在丰富的音乐性当中，严爵在歌词里面所传达的意味却简单而隽永，相信真理，鼓励爱情，追求生命当中对爱的一种单纯美好的执着。听到来自于严爵《没有答案》。 电话打不通，我真的不懂，一声不吭的你就莫名失踪，剩我自己在演着烂动作，吃喝玩都没尽头，也不想懂。也站不住，坐也坐不住，没你的消息让我很不轻松，冷不防吹来了一阵风，冻结我忐忑的心悬在半空。是对我最狠的答案，我等到歇斯底里还能怎么办？就算冷淡的回应，就算不浪漫，也好过我束手无策，坐立不安。 剩下生命早已就爬上了来，玩死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我青春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那样游呀别那样游，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剩下生命早已就爬上来，玩死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我的青春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那样游呀别那样游，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祖先唱了千万次，现在轮到他们的子孙来唱。只愿轮回依旧，花开花谢依然，多少青春继续不悔。地下埋上的为只有付出的代价，是否我们已经忘记。黄花岗的灵魂，他们地下有知，能否原谅我们？剩下生命早已就爬上来，玩死了明年还是一样开。我青春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那样游呀别那样游，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4D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车贵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1年车贵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车贵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的 Radio。 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那理想世界就像一道光芒，

情景也离

算算。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宣传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好音乐当中，接下来还是嘉伦来陪你听听歌。我们一起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阿妹张惠妹的《就是我想你》。 太阳的小空气里面洒满了回忆，闭上了眼睛想象你把爱藏在这里，数着心跳打开烦恼，画面里几好远，睁开眼的视野竟发现奇妙的感觉。情开始变甜蜜，这种感觉谁也说不清。哦，就是我想你，如果你也能感应，所有距离一瞬间就拉近，连小的游戏不知不觉甜到了心底。太阳在小空气里面洒满了闭上了眼睛想象你把爱藏在这里，我数着心跳抛开烦恼，画面已经好远，睁开眼的视野竟发现奇妙的感觉。 去呵护，冬天了就 兴奋，在关键的时刻，巨石梦里起着，直觉像是穿越，敌人是谁？消灭的是黑暗黑，狩猎的不是丛林的猛禽，谁会要来不献媚？敌人是谁？敌人是谁？ 戏迎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同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等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音乐声当中，你的心情还好吗？我是嘉伦，继续在音乐声当中与你来分享一些小常识。你知道电毯失火应该怎么去应对吗？其实电热毯如果要失火的时候，应该先拔掉插头，然后向床铺水来灭火，切勿接起床单，否则空气进入会迅速着火。如果火势比较严重的话，应该立即通知消防队，记住了吗？来听到来自于王菲《又见炊烟》。 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夕阳又西起，黄昏又华衣，诗情你 这首歌曲给我们的感觉是质朴简单，用最简单却又最流畅的音符记录着平凡的情感，没有任何杂质的配饰，平铺直叙却又最动人，用音乐将生活的快乐与忧愁记录下来，这样的歌给人的感觉是简单而又美好的，真正来听到的好音乐也应该如此。继续为你送上来最水木年华《昨日重现》。 那天我看到你走来，美丽的像春天的花开，我想告诉你我的爱，羞涩的最美感张开，

点一滴一滴依赖，哦，上了吗？一天一天见你，一点一滴一滴依赖，不经意就深呼吸，想你就是必须，你的明天我不缺席。哦耶耶耶，还是一步一步在累积。我爱你一天一天很决定，一步一步靠近，一点一滴一笔一爱，好像我把一天一天建立，一点一滴一笔一爱，不经意就深呼吸，爱你就是必须，你的明天我不缺席。 范玮琪的音乐真的就像是在喧嚣的都市当中独自盛开的一朵百合花一样，心里圣洁而又温馨，舒舒服服的向人娓娓道来这样或者那样推心置腹的情绪感，一张一弛都似清淡的小品文，你似乎也有这样的感觉。接下来我给你送上来自于丁鱼快递小王， 他每天骑着单车开形形色色的人经过他的身旁，可能忙碌的生活让他有些感伤，他期待下班以后能和几个知心朋友吃着烤肉喝着啤酒，一起说说笑笑，讨论着明天的理想，他没有什么要求，就每天把存下一切都存进开心银行，累的时候卸下包袱好好大睡一场，有失落的时候他就躲在小小角落弄上棉被大哭一场，擦干泪水以后还面对明天的阳光，他的梦想能在这繁华的城市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扇窗，他的梦想简单而不奢望，他的梦想能够照顾爹娘娶个漂亮的新娘，他的梦想他的梦想耶、 可是这个世界上有钱都买不到，如果你真想要多尝点这样做，失落了别难过，灰心也别堕落，伤心了还有我陪在你的右左， 没有什么要求，就每天把存下的钱都存进开心银行，哦，累的时候卸下包袱好好大睡一场，有失落的时候他就躲在小小角落蒙上棉被大哭一场，擦干泪水以后还面对明天的希望，他的梦想能在这繁华的城市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扇窗，他的梦想简单而不奢望， 简单而不奢望，这是我们 他的梦想，能够照顾爹娘娶个漂亮的新娘，他的梦想他的梦想耶、他的梦想希望那些可怜的孩子们都有学可以上，他的梦想地球 可不可以不要再慌、 求的太多，但都是他的梦想，他的梦想，他的梦想。 他的梦想，希望那些可怜的孩子们都有学可以上。 他的梦想，地球。 都是他的梦想，他的梦想，他的梦想，耶、yeah ！他的梦想，他的梦想。